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周一至周五的时间主要是解答各位的咨询，周六周日我们的节目也会播出，和大家分享一些爱情故事、爱情观点。大家可以用各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那我们每天呢和大家交流的这些情感问题，大多数都是我们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也就是生活中大家遇到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主任，也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张平老师。张平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男生呢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哈，男生说别人给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简直是完美极了，懂事儿，从来不给我啥压力。这约会4个多月了，偶尔我迟到，或者说好的约会我加班，或者我有什么样的事情没有能够准时，甚至没有能够及时的从出差的外地赶回到他生日聚会上，他都不生气。他对我非常的温和，经常就是笑一笑，就是如此哈。所以呢，我几乎觉得我找到了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女孩。 嗯， 可是就在前不久呢，我知道了在我之前啊，她有一场恋爱。 嗯， 而且这场恋爱啊惊心动魄的。 嗯， 我知道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间接的熟人，聊起来的时候才知道，她和那个男生分手的时候，两个人啊站在街边都快打一架了。 嗯， 结果呢好多人都看见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并不大，所以他和前任的事情还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嗯， 那我就问了他，我说哎，你和前面那个男生分手，听说你们还闹得挺凶的。他说是啊。我说你是不是今天还挺喜欢他的？他看着我一点都没有任何表情上的诧异，居然对我说是啊，我今天还挺喜欢他的，但是不太可能和他在一起了。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呢？结果他说我爸我妈挺喜欢你的，他们都说你是一个比较适合结婚的对象，而且我觉得我和你在一起也吵不起来架。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宽容和温和，原来他心里装的根本不是我啊，所以他不会跟我使小性子，他也不会跟我吵架。即便是约会我迟到了，他在那儿拿本书或者是刷手机。即便是他的生日会我没有赶回来，他也只是对我笑一笑说没事儿，你忙你的吧。原来这都是不在乎我的表现，我还以为他是很爱我的表现呢。我现在该怎么办啊？因为我已经爱上他了。 对啊，就是你已经爱上他了，那就继续爱下去嘛。我觉得就是给这个女孩一段时间哈，就是一定要给她一点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结束上一段恋爱，尤其是一个分手的时候，其实对她的内心里面的那种创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他很难从这个就是一段创伤里边就迅速的恢复过来。就如果说一个人能在创伤里边迅速恢复，甚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把前面的所有的事情遗忘，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好事情。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需要给他一段时间，让他把以前那个创伤哈，好好的这个平复一下，然后呢，让他把对前边的那种感情稍微处理一下，这个，然后我们再去，比如说这个，他才能够恢复，比如说爱呀，或者说喜欢这个东西才能恢复起来。我不知道这个男孩，就是这个他们两个现在四个月了哈， 四个月了， 然后不知道他跟这个前任分手的时候大概有多长时间，就是或者说从前任分手到现在大概有多长时间。就如果说时间很短的话，这个女孩子就是很坦诚的这样说，我觉得很了不起了，就是她很坦诚说那个我确实还有一点点喜欢，我觉得这个是挺正常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男孩子你可那样做，就是因为你已经爱上他了哈，那你就首先你继续爱下去，然后呢你就看看这个女孩子她能不能让这个女孩子也爱上你，给她一段时间，就如果说她也能爱上你，我觉得这个婚姻非常的完美。对吧？但如果说这个女孩子你觉得你又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这个女孩子可能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在意你，我觉得你就可以考虑怎么来调整自己放下了。先给他一段时间吧。是吧？要不然的话这个很难从这个伤痛里面走出来，这个也是挺正常的事儿。 对。我觉得既然你喜欢上他了，但是有一点张平老师我也很想知道的是哈，他喜欢的这个女孩子，他喜欢这个女孩子温婉大度，懂事儿，不跟他计较。你看他给我们举的例子都是这样的，对吧？我就算约会，我告诉你对不起，我加班，我可能晚到半个小时，没事儿。我就算出差，我说对不起啊，你这生日我实在赶不回来了。对方说没事儿，他是觉得他遇到了一个特别跟别的女生都不一样，别的女生可能就急了。对吧？三天前我就告诉你了，让你这个生日这天一定要准时赶回来。你赶不回来，那我不理你了，对吧？这个小性子有的时候啊，在恋爱当中，我倒是觉得它确实是一种爱的专属。我们一般不跟别人发脾气。你说我过生日，我某位同事如果说，哎，对不起啊，我这个出差呢，我没法，你看你请我哈，你请了好几个朋友，你也请了我，我没法回来了。我肯定会说没事没事，你忙吧，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但是假如是我男朋友说，对不起啊，我出差呢，我来不了了，那我肯定会说，为什么呀？不是咱俩都说好了你要过生日吗？就肯定。所以我觉得小性子任性，小任性那是爱的专属。当这个女孩所有的这一切都做得这么大度的时候，这个男生爱这个女孩的大度，这份大度不是恋爱中的专属，甚至这份大度究竟是不是这个女孩的本性。 我的这个觉察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一物降一物吧，就是 对， 可能我和某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就是对方会激发出就是我的那些比如说任性啊或者暴脾气啊等等啊，但是呢我和另外一些人交往的时候，我可能会就是可能他就不会让我激发出那种特别强烈的那种情绪来，所以说就也很可能是一物降一物。但是呢像刚才这个这个主持人讲到的哈，这个也确实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物降一物，就是你没有让他那么的愤怒，或者没有让他那么的就是那个，就是比如感觉不好， 对， 所以说他就那个表现出那种宽宏啊大度啊等等的， 对， 就是都有可能，就是看你自己的感觉和判断。这个我觉得在恋爱里边就是自己的感觉，那个感觉很真实，那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位女孩子问我们一个问题哈，说这个男朋友啊前一段时间想换工作找工作，又是和前任有关了啊。那么在朋友圈里呢自己也发了一条自己想换工作的这个想法，结果呢他的前女友就联络他了。他前女友说他们公司现在有一个合适的职位是适合我的男朋友的，而且呢还告诉他怎么可以进去，怎么可以找到什么样的人，以及工资待遇等等这些，包括前景。男朋友综合平衡了一下， 他前女友那个公司的职位确实是很适合他，而且工资还挺高。于是呢，男朋友就跟我商量了这件事情，我心里很别扭，特别的矛盾。一方面确实到那儿工资高，对于他可能有一定的好处，因为他确实是因为薪水想换工作的。另外也不是没有前景的一份工作，可是他和前女友将会天天在一起啊，他们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我怎么能让我不多想呢？我想的挺多，挺难受，我甚至都已经觉得要失去他了。我甚至都觉得我自己变得很紧张了，怎么办？ 怎么办？变得很焦虑了哈。我觉得可以把这些东西分享给男朋友啊。这个女孩首先啊，你不要过多的自责，因为我在这个就是你的留言里边呢，能感觉到你的那份焦虑、紧张，然后甚至又感觉到你可能有点自责了，就是又有点想说不要去，然后又有点不敢说不要去的那种感觉哈。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你现在这种感觉吧，是挺正常的。因为你害怕失去他，毕竟前女友对这个男友的魅力哈，要比别的女人对他的魅力可能还是要大一些，对吧？而且我们这个，而且从你的这个留言，就是从这个女孩的留言里边啊，就能看出来，就是他这个男朋友和前任还是有很多的连结的，还是有很多的联系的哈，就是没有那种完全的，就是切断联系。还有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联系可能还让你知道，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怎么能，就你怎么能知道你男朋友会和他的前任有这样的一个交往的经历呢？这个咱们不说哈。然后但是呢，就回过头来咱们还是说这个你的问题，就是他带给你的问题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跟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类似的工作应该有千千万吧，并不是说这一个部门，这一个岗位，然后这个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高薪水能够吸引到他，对吧？ 对， 像类似的、 就是、唯一的选择， 类似的工作是不是这个有千千万万呀？就是可不可以换一个同类，但是不是这个公司的呢？我觉得这你可以跟他商量的一个点啊，还有把你的担心，就是。你会担心男朋友可能会，就是比如说会在这个频繁的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什么状况，这是你特别特别担心的。我觉得这也没什么，这个就是你表达了你对他的爱，并不是说嫉妒，也并不是小气，而且在爱情里边，我觉得小气一点这个也无妨吧，这个可能就是爱的那个排他性，爱的唯一性，他可能就是有这种特性。所以说不要过多的自责，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谈，就是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谈清楚。 其实换谁换哪个男生或者女生，自己的现任要和前任一起工作，自己心里都有点忐忑不安。 对， 我们说这个，即便是你和现任之间的关系再牢靠，关系再好，那么他天天和前任在一起，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各种各样的场景。 对， 我们这个就是这份心里的嘀咕和不安，可能都会造成两个人之间出现了更多的矛盾和误会、冲突都有可能。这个确实就是情感当中的一个一个弱项哈，或者说就是情感当中的一个雷区。我们的现任非要和前任在一起天天工作的话， 换谁可能都挺难受的， 换谁都会难受。哪怕你跟他之间，你觉得我们感情多么的笃定，我多么清楚这个他是， 我们也会不舒服。 对，可能会不舒服，而这份不舒服，指不定有一天就从你们两个人的交流中打哪儿就冒出来了。 对对对，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要真是不在意的话，你就跟男朋友说，你说工作很多，位置也很多，再去找。不是，这是唯一的选择， 对啊， 对吧？ 是 你男朋友如果顾及你的感受的话，他也会理解你的这个说法的。 我觉得他一定会去换另外一个。就是难道男朋友不担心他自己会移情别恋吗？是吧？ 对对对，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和前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有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啊，这是一位女生，她说，因为家里边有一个身体不太好的弟弟，弟弟呢和我是双胞胎，我们两个人感情挺好的，但是我弟弟因为出生比我晚，而且在出生的时候啊，当时也是因为一些医疗问题，他的体弱，一直都是好像心脏有天生的一些问题，也许正是因为我和他是双胞胎，我妈妈总是说我抢夺了弟弟的营养，我比我弟弟长得更壮、长得更好。那么我总是觉得亏欠了我弟弟的，所以呢，我就对我弟弟特别的好。我现在已经工作了，我经常自己舍不得吃穿的情况下，也会拿钱，拿零花钱给我弟弟。如果我弟弟有需求的话，我怎么都会满足他。弟弟从小因为家里体弱，父母也会惯着他。现在我找了一个男朋友，我男朋友就很看不惯我和我家人这样对待我弟弟。男朋友对我说，我弟弟已经是成年人了，自己也工作了，再这么惯着会让他越来越不独立。男朋友对我说，可以心疼弟弟，但是不能太惯着了，说一辈子他自己总要长大，身体再柔弱一点，他自己将来也要成家立业。其实我知道男友说的不错，可是呢，我就不喜欢男朋友对我和弟弟的关系指指点点，我们俩为这件事情也吵了很多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他一说起我家人的情况，我就开始很敏感。我就要和他吵架。有的时候他会说我不可理喻，其实我也挺怕，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两个人会吵翻的。怎么办？自己的家人哈，有的时候还真有这个问题。我们谈恋爱也好，我们结婚也好，我们自己对家人的态度吧，我们的另外一半因为和我们走亲近了，走近了哈，他会看到，然后他就会发表他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你怎么对你妈这样啊，你怎么对你爸这样啊，哎，你怎么对你弟弟这样啊，哎，你怎么和你的家庭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对方的一些建议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含有批评性建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点抵触哈， 然后我们就觉得挺难接受的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可以从三个方面哈，就是一个是自己，一个是他人，另外一个是环境哈，从这个三个方面考虑。第一呢，就是自己，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能不能改变自己，当弟弟是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就是你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弟弟吧，就是因为他这个体弱，是因为我的原因造成了这个他的体弱。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认知，就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下，可能这个你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个局面的。你当时有没有跟这个医生说你先让我弟弟出来，我先等等，就是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这个谁在前面，谁在后边，它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不用因为这件事情过度的那种，这个就是背负一个很重的一个包袱。 而且我估计哈，他可能在小的时候，妈妈也说过这种话， 妈妈 和爸爸说过这种话， 妈妈现在估计也在说 、你看你弟弟这样都是因为， 就是你怎么样 啊，就是 爸爸妈妈本身的问题嘛。 对，这是爸爸妈妈本身的问题，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可能只是在他们的认知上，他们觉得这样说是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他们讲的这样的话， 对， 他们陈述的所谓的事实，对女儿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对吧？就是女儿就会一直有一种负疚，觉得是我不好，造成了弟弟这样。 对，没错。 其实妈妈生了两个同时双胞胎，双胞胎的风险就是比单胎风险要大，就是会有可能有一胎体质和另外一胎有区别。 对， 那这个是医学科学的事情， 对， 这个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并不是要这样去选择的， 你并不是要抢夺弟弟的营养，是不是？ 对， 如果你知道现在这个样，你是不是还愿意把一些营养给弟弟呢？ 对， 所以说这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但是呢，你现在的认知就很左右你的一些行为啊，你的情绪啊等等。就是首先你要看一下你自己能不能改变认知，就是说我可以照顾弟弟，但是我不用背负那么多的压力， 这个你会有什么样的，就是当你这么想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你从这个行为上，它的强度上，它的频度上可能会稍微降低一点，就是但是呢，比如说你对他的关照可能以前是特别特别密集的，但是你现在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就是不要那个依恋那么的强烈，那个结那么的打得那么紧，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松动，因为你自己现在要成你的自己的小家了哈。我们和原生家庭的那个关系要脱离一点，然后呢，你要去组建你的核心的家庭，这是一个。然后第一点就是你的这个自己能不能改变，第二个就是他人能不能改变，就是当即使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状况，你现在已经有这个问题了对吧，然后呢你的男朋友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了，那你就要问自己说，男朋友能不能接受，就即使我再这样下去，因为改变一个人其实挺难的哈，就改变自己其实挺难的，就是男朋友能不能接受，就是有的人啊他真的是觉得可以接受，你不就是对你弟弟好吗， 对， 又不是另外一个男人哈，又不是另外一个什么人 对， 就是其实这个很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哈，就是你的男朋友能不能接受你对弟弟好，如果说男朋友能接受我觉得没有问题哈，这个如果说他不能接受，那他在什么程度上不能接受，你看看你能不能就是还是要稍微的梳理一点，跟那个原生家庭的关系稍微梳理一点，如果这两点你都做不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你们两个一定会持续的打下去的，因为你们都没有改变的话，就是你所有的行为都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也没有改变的话，那一定会打下去，打下去的话你们两个还能长久的在一起吗？肯定这个就是环境的改变，就肯定你们俩要变啊， 对 吧，你们俩肯定要变，就是那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就是两个人就不能在一起了，因为这打得太厉害了，这个认知上的冲突太严重了，不能调和，所以说可能就只能这个以那种什么的结果告终，是吧，就这样的 对，那蛮遗憾的哈，这个听上去好像是一件不大的事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家人和爱人之间，家人和恋人之间的一个在我们内心的情感世界里的一个冲突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们自己对家人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认知，那假如说我们的恋人爱人参与进来做了各种各样的评判，这个以后是一件挺不舒服的事情，因为他并不是说我只是对我身边的某一位朋友，而是这是我的家人，是这样哈，所以两个人如果说能够协调到我理解或者说我不理解我也能包容，没问题，你愿意做那是你的事儿，反正对我们没有什么妨碍，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他是这样看待你对家人的关系的，可能会好很多吧，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了，是吧， 但是这里面还确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和原生家庭的关系的问题 啊， 就是自己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就是如果我们和原生家庭的那个关系太紧密，就是你没有从那个原生家庭里面脱离出来的话，就是他会没有那个边界，当他的边界很混乱的时候，其实会让对方很混乱，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的，但是这个东西调整起来其实有点困难啊，因为你长时间的跟他们共生在一起，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你只要有意识的说我要和原生家庭的关系稍微疏离一点，这个疏离并不是说我不关心他们不爱他们，不是，只是说你要从他们那个共生的关系里面要脱离一点，你要和你爱人要成为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核心的家庭，一定要有边界，就是这个边界感一定要有，要是没有的话就会让整个的这个系统很混乱， 对， 嗯， 您说的很对，假如你是想成立自己的小家庭的话，那你和你的原生家庭就要有一个界限了， 对， 是吧，好，谢谢张平老师的解释，今夜思雨时，各位稍后下半时段会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和大家继续来交流大家提问的这些恋爱婚姻情感问题。

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和网友，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会继续在下半时段和大家交流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周一至周五的时间主要会为大家解答相关问题的咨询，周六周日和大家在节目中分享情感故事。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而且呢在今夜思雨时的公号里还能找到很多和我们互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交流的其他方式，比如说怎么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我的工作微信号，可以直接添加微信直接给我留言，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留言，各种各样的互动交流的方式，主要是为了方便大家情感中有任何想说的话、想说的问题告诉我们，然后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夜晚。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每天这个时间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也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心理中心的主任张平老师。张平老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位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位女生问一个问题哈，说我的男朋友啊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毕业几个月之后他找的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算是比较安稳了吧。在这之前啊，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他都干过各种各样的短工，甚至呢还到快递公司去送过快递。他其实是一个挺努力的男生，但是可能是运气不好吧，那么终于找到工作了。这份工作呢月薪只有3000元，现在工作了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也拿到薪水了，开始他挺开心的，但是现在呢他突然意识到，虽然这份工作是比较稳定的，当然这份工作也是有前景的，可是这点月薪啊他好像连自己都养不起。于是他就对我说，咱俩分开吧，我实在养不起你，我没法谈恋爱，我这点工资连自己都养不起，我可能还得去做一点兼职。我说你开玩笑吧，我也有自己的收入，我干嘛要让你养呢，我也能养我自己啊。但是我男朋友说，作为一个男生，如果我连我自己女朋友都养不起的话，我自己都会觉得我自己很失败，所以你不要在我眼前总是提醒我的失败，你给我一段时间让我自己去努力吧，如果以后月薪高了你还在，还没有和其他男孩在一起，那我再和你成为一对儿吧。这就是他说的话，我觉得我不可理解，我一个女生都没有嫌弃他，他凭什么自己嫌弃自己还嫌弃我。我就想问问你们男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 这个桥段好像很熟悉哈，特别像我们很多电视剧里的情节，如出一辙。是这样的，其实 男生好像在那儿说，对不起，我养不了你，你走吧，是吧？ 对对对， 好伤感啊，哎，好像还好悲壮， 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一方面来说呢，我感觉这个男生啊，其实还是挺负责任的。因为呢他要就是觉得自己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要养这个女生哈，这是一个好事情。就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并不是说 他会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他不是觉得这个女生会瞧不起他，他其实是自己觉得瞧不起自己，因为在他的认知的这个层面上哈，就是他会觉得，男生一定要承担起这个养家糊口的责任，养家糊口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女生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可以特别清闲啊。然后可以这个就是可以不去工作呀、等等，这是他认知层面的一个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错误的认知。现在呢，这个社会是一个就是用男女平等也好，或者说这种职责就是他的分工其实还是还是有一些就是不太像以前那个传统的那种社会哈，就是这个男的要养家糊口啊，女的要操持家务。现在男女都会有一份这个比如说工作呀或者职业呀，而且男生和女生其实在经济方面都是可以比较独立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男生的观念其实影响着这个男生， 对， 他的很强的观念，这是认知层面的东西。我觉得女生你可以那样回复他，你说如果呢是因为钱的问题，其实可以不分手，但是呢，如果是说这个男孩子确实需要一段时间，他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认知，我觉得确实可以给他一段时间，就像这个男生说的，他现在目前可能调整不了，就这个女生在他面前，可能确实就像一个应激源一样提醒他说：“你看，你养不起我哈。”就这样，其实我觉得这女生， 就是也许女生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有说， 对， 而且女生也说了，自己也有自己的工资，也没指着男朋友 去养， 对，但是他男生这个男孩子有这个观念， 对， 他们俩在这方面分歧还挺大的，女生很就是。确实这个社会也有一部分女生会说我干嘛要让别人养我啊， 对， 我自己能把我自己养得蛮好的， 对， 我和你在一起就是为了两个人能分享生活的快乐， 对对对， 当然也会分担生活中的一些困难， 是，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一份情感的连接，我并没有想找一个养我的一张饭票哈， 对，或者说这个男生啊，其实他可能更多的是从这种就是自己的这种角度去出发的，其实他可能没有更多的去考虑这个女生，把我们的感情是放在第一位的哈，就是这个男生这个想法其实还可以去值得再去探讨啊，就是再去跟这个男生探讨，就是为什么他的这种想法是这么的强烈，这种想法对他来说是从哪儿来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女生呢，就是在你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其实给这男生一段时间也可以。但是并没有像这男生说的那么悲惨悲壮啊，说如果有一天这个你还在，然后我就娶你，其实可能到不了那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所以女孩子你可以先放宽心，就看来你们可能并不是说情感完结了， 对， 而是因为男孩子现在心里有一个心结， 对， 如果你只是站在他面前说我不需要你养我，我养我自己就好了，他可能心里更别扭。 对， 如果你对他说我一点也不嫌弃你挣得少，他可能心里也别扭。 是的，就是， 是吗？ 对，他主要是他的那个观念的问题，他就觉得男生就应该这样。 对， 观念的问题。 所以什么时候他能够自己消化一下他的这个观念，或者他能扭转一下这个观念，你可以告诉他你的感受，但是你现在如果只是比较强调你们是可以在一起的，没有关系，那这个男生可能还真是一时扭转不过来哈。 对，可能要给他一段时间， 对，让他知道生活其实并不是那么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套路。 对对对， 是吧。有人问到一个问题哈，说老师啊，我分不清喜欢一个人和爱一个人的区别，和一个男生在一起聊天说话都没问题，但是这个男生啊，如果单独约我出去，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有点别扭，就没有平时和其他人在一起聊天说话，我觉得都挺开心的。而且比如说如果有什么集体活动，我们在一个班级，我自然而然的会找他去说话，人群中看到他，我也自然而然的去找他说话，我们俩就是属于那种聊天愉快，说话也没有什么障碍。可是到人少的地方，单独两个人在一起， 他约过我两次了，我就觉得别扭，我甚至想尽快的离开，好像回到有其他人在场的这个场合，我会觉得更松弛，更放松。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只是喜欢他，我并不爱他呢？ 我猜一下哈，这个女孩说的是不是说，她的这种别扭是不是有点紧张，然后有点感觉稍微有点尴尬的那个，不知道说什么，有点局促不安的那种感觉呢？哈，可能是这种感觉啊。嗯，我记得好像我曾经看到过一句话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你是局促不安的，就说明你们的关系还没有，就是紧密到一定的程度，就是当你们的关系特别紧密的话，你会放下所有的紧张，会放下所有的焦虑啊。所以说这个女孩哈，我觉得可能你对她的那种，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没有特别明确的那种或者是没有特别强烈的那个，就是两个人的那个连结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 嗯， 就是可能还有一些生分、生疏，还有一些疏离，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当两个人的关系完全建立起来，这种感觉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 嗯 嗯， 也就是说，我们不好根据这样一个现象就来判断你是 不是喜欢他还是爱他，就是可能判断不了这个。但是能说明的就是你们的关系还没有那么的近。 嗯，对，要再试试吗？ 可以啊，可以再试试啊， 是吧？ 可以再啊，对。 怎么样可以消除这种单独相处在一起的尴尬呢？ 就是你们平时多在一起，就不要目的性太强。 嗯 啊，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放下那种尴尬了。 嗯， 就是，我们就是比如可以和很多人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很自然的那种，就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连结的那种流动，我觉得就可以。但是不要说一上来我们两个就是这种关系，你就会很尴尬，而且你可能会，就是我没话找话说，就这种会比较，这个比较让人感觉紧张啊、担心啊这样的。 嗯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一位男生说，分手了两年的女朋友，当时分手的时候呢，他说我当时没长大，不成熟，太幼稚，不会照顾他，不关心他，对他不好，总而言之是我的错。那时候我记得分手前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俩不断的吵架，他不断的哭，有的时候真的哭得我不耐烦了。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一定要事事我都照顾他周全的，有些时候我确实是很难照顾周全。就这样我们俩就分手了，现在分开都两年的时间了，相互之间的联络方式还在，有一段时间大家一点也不联系了，基本上没有什么音讯，有好几次我几乎都想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呢突然之间大概一个多月以前，他又开始恢复和我聊天了。他现在并不是一个人，有一个男朋友，而且我问他，他说基本上和男朋友都快要结婚了。那么他和我聊天现在又聊得特别的多，我也问他了，我说你干嘛还找我聊天啊，你都快要结婚了。他说他下不了决心结婚，他还想和我说话，和我说话他觉得放松，和男朋友一谈到要结婚的事情他就挺不开心的。我就想问你们，他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些话都来找我说呀？ 这个男生太被动了哈，就是他来找你，你就要一定要跟他讲哈，就是一定要跟他讲话，一定要跟他说，是这个样子。就是其实，我觉得不要去猜他怎么想的，就是看你是怎么想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很喜欢这个女生，是吧？然后呢，你又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女孩子现在，这种状态，对你可能还有一些好感。我觉得你可以先继续聊一聊。但如果你觉得这个女孩子已经要结婚了，而且呢你其实对她的那种喜欢的程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了，我觉得你可以不聊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哈、我们就经常会问说，分了手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吗？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挺就是这挺难回答的问题，就是这句话是因人而异的，就是分了手以后有的人可以 做朋友，对， 对方做朋友，但是有的人他就做不了朋友。因为我其实很介意你曾经对我的伤害，我也很在意我曾经付出的那些爱，就是他人和人是不同的，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这种对情绪的控制其实都是很不同的，就是看你自己，你觉得你能够不被这个女孩子影响，能够正常的生活，我觉得那你就可以跟她聊啊，就有一搭无搭聊呗，跟谁不是聊啊，对吧，有个解闷的挺好的。 对， 但如果说你的情绪你的生活又因为这个女孩子受到了一些扰动，我觉得你就可以不聊了、你不管她喜不喜欢你，但这种扰动对你来说是不太就是会扰动你，你的情绪会跟这个东西发生起伏变化，这是让人不舒服的。其实 就像他会来问我们一样，对吧、就是他已经觉得不舒服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能每次前女友跟自己聊天、聊到这些事情，包括前女友什么怕结婚啊，前女友和现男友的关系啊、自己可能都觉得又别扭又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就像张平老师所说的这样，这是一个被动的男生、其实完全取决于你愿意和他聊你就聊，如果他影响到了你的心情，每次他来的消息你心里都会觉得挺奇特的感觉哈， 对， 因为明明知道人家都要结婚了， 对，或者是让你产生了很多的扰动， 对，你就可以告诉他，你说我不想跟你说这些， 或者直接把他删了拉黑都可以啊，我觉得就是不，有的人就是做不了朋友的，就我们不要期待说聊那个分手了还要做朋友，做朋友干嘛呢？ 是的， 是吧？你要做朋友干嘛呢？ 通常有一些人可能一厢情愿的会认为，我们俩曾经有过比较亲密的关系，我们俩曾经恋爱过，那我还是觉得他挺亲近的，因为分手的时候他也没有伤害过我，那么我有什么话还是想和他说的。但是你是这种角度，另外一方并不这么认为， 对， 这个男生就变得很被动哈。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好，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女生问我们说，我和男朋友两个人老家都是这个小城市的，我们也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呢，在一线城市里一起工作打拼，双方的家境都很一般，两个家加起来其实将来拿出所有的积蓄，也就是在大城市可能边上买一个首付这种条件哈。现在是我们两个人已经考虑到要结婚，商议到要结婚了，我的男朋友对我说，他是家里的独子，第一他想把父母接过来，因为父母现在在老家，其实生活已经是比较孤单了，那么他母亲呢又特别愿意和他在一起，所以他说他想把父母接到和我们一起住，可是我们并没有能力再去给父母单独租一个房子，因为家境也一般，我们的生活状态可能要拿出租房子的钱还是比较贵的，所以他就提出，他说父母会把全部的积蓄给我们，让我们一起付一个房子首付，那么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就为父母留出一间来，然后让父母和我们一起住。我现在心里压力特别的大，因为自己也是家里的独生女，而且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和老人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异，再加上又有那么多老人和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可能会有不和的例子，所以我这个婚都不想结了，就想问你们怎么办呢？你说我要反对吧，显得我挺不厚道的，他讲的也没有错，可是我要是不反对吧，我又觉得我很不心甘情愿进入这样的生活，这可怎么办呢？没有结婚哈，对方就提出了， 这是一个挺纠结的事情哈。 啊，而且呢，这个女孩子的担心呢也不是多余的，现在确实是很难，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处理这种就是婆媳关系啊等等。但是呢其实我是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可能被这个婆媳关系的一些负面的信息影响的太多了。 对， 就是我们可能从还没有开始我们就已经很担心说如果我要处理不好这个关系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哈，很多的这个婆婆也好或者是自己的妈也好，她来和这个年轻人住，她并不是要给年轻人增加负担的，她是要和这个，她真的是要和在一起，她是就是人和人在一起，为什么要在一起，是因为有连结，是因为有温暖，所以说我们才想在一起。我觉得老人他放就是他不想放弃儿子，他想和儿子在一起，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正常的事儿，对吧？而且是独子嘛，这是特别正常的事儿。就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你可以这样去思考哈，就是首先这个你未来的这个公公婆婆他没有意思说我要破坏你们，我只是说要跟你们一起住而已，对不对啊？我只是要和你一起住。然后呢你可能有一个提前的一个预设，就是说啊那我们的关系搞不好怎么样，这个时候你要放弃这种预设，你要这样想，就是我怎么才能跟我婆婆搞好关系，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婆婆拿下。我觉得这个是你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独生子女，你是年轻人，你可以改变很多很多。就是啊我觉得这个用一句很流行，就是一句很俗或者很通俗的一个话说，就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相信就是再怎么样的婆婆啊，再刁蛮再怎么样的婆婆，其实这个已经有预设了啊，就是再怎么样的婆婆其实她也是，这个她其实也是为了让她儿子好，这个肯定是不会变的，这肯定是她的初衷啊。那你就要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怎么我能让他感觉到我对他儿子特别好，然后甚至我要感觉到让他感觉到我对他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想想你现在请保姆多少钱啊，有老人来帮你收拾屋子帮你带孩子这是一个多划算的事儿啊，对吧？哎呀我觉得这个在人和人的相处里边，不仅是和婆婆相处，就和自己妈相处都需要智慧，对吧？ 是的， 你不能由着性子来，因为你已经大了，你已经要成人了，你都要成家了，甚至你都要当母亲了，就这些东西都是要需要成长的地方。 哎，对，我觉得张平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还是那样，不要被套路所陷害。 对， 怎么现在这个因为大家就是好像已经概念化了，觉得婆婆来了，对，刻板印象，觉得婆婆来了好像就会让我觉得我在家里边我失去了控制权，我不舒服，这个那个的。其实张平老师讲的这句话是很关键的，就是关键看你的智慧和老人家相处的智慧。 对， 就算是你爸你妈你自己的父母到你的小家庭来也一样的，你也要知道哎，怎么样能让父母和自己的另外一半相处得很好啊，从中既能给老人给温暖，也能给自己的另外一半给出这个合适的家里边的控制和领导权啊。那么老人到家里来生活的确是一个挑战，但是相信大多数老人那么都像张平老师所说的这样，不想给子女添堵， 对， 只是想体会一下家庭的那份温暖， 对， 是这样哈。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不妨可以先和男朋友说明一下自己的担心，比如说了解更多公公婆婆的个性，生活的一些方式，一些平时的习惯。那么你也可以讲万一有些问题的时候自己会比较担心该怎么去处理呢，可以先和男友先去设置一些场景，先去商量一下， 先去练习演练一下 啊。对，是带着商量哈，带着自己的比如说自己一些忐忑不安可以去和男友去交流，而不是告诉男友说他们来了以后咱们家可能就如何如何如何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们你父母一来可能我们就会怎么怎么样，可能我就会如何如何，不是这样的，而是带着很平和，先是接纳的心态，然后和男友去商量，假如爸爸妈妈要来了，比如说在生活中 那比如说这个大家口味有差异啊，啊，或者说周日想睡个懒觉啊，老人家会怎么样啊？老人家如果不高兴呢？啊，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些老人喜欢存东西哈，家里买完菜啊，这个买完东西的塑料袋存了好多好多啊，存了好多瓶瓶罐罐，可能自己喜欢更清爽的空间哈，经常会有这种矛盾，对吧？都是小事儿。我就见过年轻人觉得，哎呀，家里怎么存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趁着老人早上出去锻炼的时间，然后干脆把这些东西都请楼下这个做保洁的都收走了，回来老人就不高兴了，是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事儿，你都可以和你的男朋友先去商量一下，就是先去问问这些矛盾出现了会怎么办啊？大家生活习惯啊，大家用钱啊，比如说自己花钱的理念，老人能不能接受啊？自己这个生活方式，老人怎么看啊？有的时候自己买的菜，可能老人都看不上，你们怎么买那么贵的菜啊？都有可能。所以你先了解清楚，心里就有谱了，先别慌哈。 而且在这个问题里边吧，这个儿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他可以调节这个，就是婆媳的矛盾，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儿子很直接的话，他把，比如说今天媳妇儿说妈不好了，他就把这个说你看我媳妇儿说你什么什么了，然后明天呢妈说媳妇儿不好了，他就跟媳妇儿说你看我妈说你什么什么了，就是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传声筒的话啊，我就会觉得这个男孩就不会，就是不是太智慧。智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同着我媳妇儿的时候，同着我妈的时候，哎呀，我就多夸夸我媳妇儿哈，哎呀，她挺能干的呀，挺好的。然后呢，反过来呢，就是比如说我婆婆干了什么哈，就我妈干了什么，这个我也说妈的好，就是她要不断的去调节，她并不是一个矮板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很矮板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它就是应该是一个很灵活的，就他会察言观色，哎，今天媳妇儿不高兴了，我应该怎么表扬媳妇儿两句？明天妈不高兴，妈很累了，我应该怎么样表扬妈两句？就是他在这个婆媳关系里面起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儿子一定要特别的智慧，他的这个角色甚至于要比媳妇儿还要强，一定是这样的。 是的。好，谢谢张平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张平老师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大家的情感问题。如果您也给我们发送了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咨询，您可以近期收听我们今夜思语时节目，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了解我们节目更多。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忠。北京